划到红线以内这块就该弄弄，如果是红线以外的，那就属于国家的了，那街道这一块咱们再想办法，咱们这一块该弄弄。 同时工作人员表示，只有完成清理工作才会推进居民期待的绿地的复原，后续的整改情况新闻热线还将持续关注。 最近家住通州区新华联家园南区的市民田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已经停水3天了，但是此前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目前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居民们的生活。她说， 从周六的晚上就开始没水了，衣服没法洗，澡也没法洗，上厕所这简直一系列的问题。 田女士告诉记者，因为停水时间较长，为了解决居民的用水问题，小区楼下开来了自来水应急水车供居民使用，但因为小区老旧没有电梯，住在5、6层的居民下楼取水十分不便。 我肩周炎，就我自己白天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这么打水上来。 那么小区为什么会突然停水呢？记者首先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北京粤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回复说，停水是从周六晚上开始的， 夜里11:40吧，他们自来水公司来人给换的阀，他们换完那之后就出现这种情况，突然之间就停水了。就 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经恢复供水，但是还有几栋楼的高层住户反映家中没有水。 现在等于就是说32号到39号楼这几栋楼反映水流器没有水。 随后记者拨打了负责这一片供水的自来水公司的客服电话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解释了具体的停水原因。 是因为那个换表，是那个闸门坏了，当时是他们应该来维修这个，但是没想到一到现场一去看去就得停我们大的那个闸，所以就影响咱们小区的面积大一点了。 关于恢复供水后还有住户家中没有水的原因，这位工作人员表示，维修人员正在抓紧时间排查故障，希望居民们能够谅解。 我们师傅也一直在排查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5、6层上不去水、哎、我们这也催着问，先客服客服， 希望小区的停水问题能够尽快解决。对此新闻热线也将会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超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5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中国农业银行全新私人银行品牌伊思航，伊思航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以强大实力为基石，秉承中国农业银行一如既往的稳健风格，助力高净值人群的幸福事业。私人银行选伊思航。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 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4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杨红。今天是2021年12月22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教育部介绍双减政策成效，各地校外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 京城京市北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案出台，从6个方面搭建老龄化政策的服务体系。 明年1月1号起，北京道路停车缴费新增补缴环节。 国内方面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新冠疫苗的接种率超过了80%。 西安本轮疫情传播链查清，杭州中风险地区即日起清零。 从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拜登就美国疫情发表全国讲话称，美国疫情的形势不会回到2020年的严峻程度。 财经资讯，北京出台住房公积金贷款便民措施，审核时间最短只要3个工作日。 前沿科技中国生物高管透露，针对奥密克戎毒株，3条疫苗的技术路线同时研发。 8:30，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元旦假期将至，拼价出游占60%，周边游占比近1/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杨红和于浩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的，进入到今日头条，首先来关注教育领域。昨天呢，教育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双减工作的进展情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提到了哪些。 教育部介绍呢，秋季学期以来，各地各校推动双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作业总量和时长得到有效控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目前的90%以上。 在双减落地的同时呢，学校的课堂教学质量在不断的提高。99%以上的学校呢建立了教学基本规程，99%以上的学校做到了起始年级零起点教学，注重做好幼小衔接、小初衔接，普遍建立了学习困难学生的帮扶制度。98.7%的教师参与了辅导答疑。 那有关双减政策校内环节的落实效果，我们来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的解读。 我认为由于这种中央以及各级政府的努力，包括一线的学校的努力，应该说这个双减在减作业上面呢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呢，在看到这个成绩的时候，我觉得是要就是看到另外一面，就是我们双减的目标是为了学生健全的成长。所以从这个看减作业这个方面看呢，同时还要看到效果怎么样，对学生学习的效果进行评估，因为不同学生之间有差异，不同学生他的作业之间也有差异，那么对一部分的学生的减作业可能不会影响他的学习效果，对另外一部分，特别是可能相对学习落后的这部分学生，还有一些偏远地区、落后地区的学生，在减作业的时候，他的学习效果、学习的这个要求是不是达标了，这个同时要去考虑。 秋季学期以来，课后服务呢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教育部表示，各地各校在课后服务时间不仅指导学生有效地完成书面作业，做好答疑辅导，同时呢还普遍开展了科普、体育、艺术、阅读、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有91.7%的教师参与了 提供课后服务，那么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比例呢，也是由上学期的49.1%提高到了目前的91.9%。 另外呢，针对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有学校反映开展课后服务场地不足的问题，教育部表示说呢，各地的学校啊，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也可以就近走出去，把社会的教育资源利用好，提高课后服务供给的水平和质量。 在改进学校教学同时呢，校外培训管理那么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学科类的培训大幅压减。教育部介绍说，目前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压减83.8%，线上的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压减84.1%，留下的培训机构呢，一部分转为非盈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为人民群众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转为非盈利的机构呢，将被进一步注销。 那么双减政策在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等方面今后还应该怎么样继续发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楚昭辉的介绍。 首先我就觉得从数量上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校外培训野蛮这种状况，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或者减少校外培训负担这样一个目标呢，基本上实现了。那么接下来呢，事实上是对培训机构进行一些常态管理的事。这里面呢，因为以前的双减意见还有后面的一些一加 N 个文件呢，都已经要求了，主要是对校外培训机构它的这个非盈利性，以及对日常的管理，以及培训时间，在这些日常管理到位的情况下，我认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啊，基本上实现了目标。接着下来呢，我觉得最关键的呢，我们要知道对培训机构的治理现在是已经减少了84%，还有10%几。这个10%几呢，主要是对这种有一些刚性需求的培训，比方讲某些孩子他确实没有学好，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有一些适当的培训，特别是我们通过白名单的管理啊，通过一些相关的措施，能够有效的规范。 据介绍呢，为了推动双减政策落地，教育部将双减督导列为2021年教育督导一号工程。教育部在微言教育、中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和中国教育发布客户端开设了举报专栏，接受群众的实名举报。 教育部表示呢，8月份的8000条有效的举报线索，相关省市在逐项核查，目前呢已经办结了70%，剩余的30%主要是涉及退费问题，因为退费问题涉及到双方的合同，有的还需要多个部门协同核查，办结呢需要一定的时间。从举报平台的数据上来看，11月份共收到的举报线索4280条，数量出现了大幅的下降。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为了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本市研究制定了北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方案2021年到2025年。实施方案体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北京特色，主要从人、财、物、科技、环境协同六个方面搭建本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 实施方案呢，突出对关键问题的创新和突破，提出呢适时在全市推行符合市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支持探索以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或敬老院为主体，统筹区域内社区养老驿站布局的一体化资源统筹模式，医疗机构全面设置老年人绿色通道等。 实施方案还明确引导规范养老金融健康发展，加强老年辅助技术研发推广，提高老年服务信息化便利化水平，完善科技支撑等。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北京60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达到了429.9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19.6%。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华清化市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当地迅速对该病例所在的华清化市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同步开展流调、核酸检测、环境消杀等工作。截止到昨天上午10点，相关的风险人员已经全都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目前的病例所在的宋庄镇华清化市呢，已经被划为了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全村呢也被划为了防范区，实行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的聚集。 据介绍，确诊病例没有认真阅读有关提示，及时向社区报告，履行个人义务。病例所在华清化市没有执行人员管理要求，及时排查发现风险人员，落实单位责任。不报、瞒报、谎报涉疫信息或不配合防疫工作的，将依法追究责任。 我们再来看交通出行方面，北京市交通委昨天发布了消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北京道路停车缴费新增了补缴的环节，欠费不超过50元的轻微违法行为，补缴之后不予处罚。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人大于今年9月份通过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对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41条进行了修改，增加了道路停车费的补缴环节，降低了处罚标准，明确了先催缴后处罚的程序，督促停车人及时补缴。停车人应该注意在驶离车位之日内的30天之内，通过北京交通 APP 等线上或者是线下的缴费渠道来缴纳停车费用，逾期未缴的需要在45天补缴期内完成补缴。如果超过了补缴期仍然没有补缴欠费，那么将会由区停车管理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呢，停车人可以通过北京交通 APP 进行欠缴道路停车费违法处理，同时呢还可以线上补缴欠费，下载文书、查询票据等，也可以前往各区的停车管理部门线下执法服务窗口现场接受违法处理。 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从昨天起，天通苑北、天通苑、天通苑南、霍营和回龙观东大街5座试点车站开通10名常乘客快速进站通道。 记者发现的10名制乘客从这个专用通道进站，与普通的安检通道相比呢，几乎不用排队。目前在高峰时段呢，可以节省2分钟左右的安检等候时间。通过的时候呢，需要对人脸进行核验，但是呢，不用摘掉口罩，只需要摘掉帽子，1秒钟左右就可以识别通过了。 根据北京地铁实名制的常乘客认定规则，申请注册成为北京地铁实名常乘客，需要下载使用北京通 APP， 点击进入地铁信义行模块，然后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申请注册并提交审核就可以了。 在电动自行车方面，最近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指导，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组织行业编写的《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指南》等3项团体标准最近发布，这是地方电动自行车行业同类标准的首次发布。 那标准提出呢，购买人不应对出厂后的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改装，不应更换不符合产品强制性认证配置的电动机和蓄电池等动力装置，加装改装车棚、车厢、座位等装置也被禁止。 在充电方面呢，标准还提出啊，电动自行车的每次最长的充电时间不宜大于8个小时，充电之前呢，应该关闭电动自行车电源，并且拔出钥匙，严禁采用拉接临时电源线路、插座和开关等方式充电，严禁在密闭空间或者是烈日及高温环境下充电，不应该将充电器放在鞍座或者是尾箱内进行充电。 那标准还要求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要有防触电的保护，充电器呢还应该有过热保护，一旦发生超温，应该在15分钟之内切断输出电流，同时要求吊车具有采集数据并上传的功能，以及突发情况下的报警功能。 好的，进入到国内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最新数据显示呢，全国新冠疫苗的接种超过了26.9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人数超过了11.9亿人，这也就意味着呢，我国疫苗的接种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中国力量构筑起了抗击疫情的免疫长城。 陕西省昨天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38场新闻发布会，陕西省疾控中心通报，本轮疫情西安市出现隐匿性传播，形成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现已出现了外溢病例，波及咸阳、延安和广州、北京。经过专家研判，疫情已经进入到病例报告的高峰期。 截至目前呢，陕西省疾控中心共对36例本土病例的标本进行了全基因组的测序，全部都是德尔塔变异株，都与12月4号巴基斯坦入境航班 PK854 旅客中发现的境外输入病例高度同源。 目前呢，西安市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已经完成，现已启动实施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同时呢，全面加快核酸检测阳性病例、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流调处置进度，深入开展摸排，以最快速度追踪管控密接、次密接和潜在密接者。 发布会上还介绍呢，为了防范疫情的外溢，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已经发出了通知，要求非必要不出行，非必要不离市，确实需要离开的需要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西安的机场、高铁站、火车站、长途客运站以及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国省干线出入口都设置了查验点。 受到疫情影响，连日来西安开往广州、兰州、北京、成都、重庆等地方的方向的铁路列车客流持续下降，铁路部门根据实际的情况对部分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或者调整运行时刻，从严从细落实疫情防控。 浙江方面呢，记者昨天从杭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有关规定，经过专家组综合评估研判，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龙湖春江天喜十七洞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呢，杭州全域都是低风险地区。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来连线北京市专业建材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于浩、杨红你们好。 哎，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今天这个天气啊，有两个主要变化，一个是气温会继续下降，第二个呢是早晨云比较多，上午呢就有减少的趋势，等到晚上呢再一次的增多。我们先看看关于这个气温继续下降的问题呢。今天预计最高气温是5度左右，或者是再高那么一点儿，比昨天这个8.1度的最高气温就低了一些了。这也是从周一气温上升到本周的最高点13.2度之后，连续第二天处于这个下降通道中。中午前后啊，这个天气比昨天会变得冷那么一点儿。天气的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早晨云多一些。上午是一个减少的趋势，中午前后有可能可以晒晒太阳。今天夜间呢，受西来这个云带的影响呢，云量会再一次增多。 喂，郭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的这样一个天气啊。那么在空气质量方面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的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是略有转差的，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再来看登山指数预报，能见度良好，比较适宜您登山。 洗车方面，明天呢夜间部分地区会有小雪这样的一个变化，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两天又要降温了，因此啊今天是不太适宜擦洗车辆的。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书友积分真情回报，2022年1月1日至2月28日，北京读者卡内积分满100分，可凭卡至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中关村、亚运村图书大厦兑换电子购书券，详见各店海报。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杨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拜登就美国疫情发表全国讲话，称美国的疫情形势不会回到2020年的严峻程度。 奥密克戎毒株病例成为多国新增的主导病例，各国强化疫苗接种，积极应对。 财经资讯，北京出台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便民措施，审核时间最短只要3个工作日。 前沿科技，中国生物高管透露，针对奥密克戎毒株，3条疫苗技术路线同时研发。 8点30分左右呢，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元旦假期将至，拼价出游占60%，周边游占比近一半。 故宫零废弃活动持续1年，废塑料瓶变身精美文创。 好的，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杨红接下来带您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先来关注全球的疫情情况。根据央视今天凌晨的报道，当地时间12月21号，美国总统拜登就新冠肺炎疫情发表全国讲话，称美国疫情形势不会回到2020年的严重程度。 拜登表示说呢，超过2亿美国人目前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更加深刻准确。在医疗物资方面呢，目前的这个供应啊，也不再是一个难题了。因此呢，美国绝不会重蹈2020年3月份的覆辙。拜登还对美国民众表示，所有接种了新冠疫苗的美国人都可以在年中正常的进行聚会等庆祝活动。 此外呢，拜登还宣布，联邦政府将会出资购买5亿剂居家新冠检测试剂，并在2022年1月向美国民众免费提供。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12月20号，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了5100万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昨天说，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已经占到美国上周新增确诊病例的大约73%，这一比例比前一周上升接近6倍，这意味着奥密克戎毒株成为新增病例当中的主导毒株。 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呢，在美国的东北部、中西部和西北部的一些地区，奥密克戎感染者在新增确诊病例当中占比甚至超过了90%。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在美国东北部的迅速扩散，纽约市新冠确诊病例在过去一周激增了60%，连续3天刷新了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的记录。 同一天，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报告了首例奥密克戎死亡病例。按照美国媒体说法，这是美国报告的首例关联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死亡病例。据报道，这名男子50多岁，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圣诞和新年假期临近，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在居高不下。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担忧呢，节日过后确诊病例可能会爆发式增长，而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目前远远不够。 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表示，美国政府的抗疫策略仅关注疫苗接种，忽略了其他措施，包括呼吁民众戴口罩、设立更多新冠病毒检测点、与其他国家分享新冠疫苗技术，以及在更大范围确保充足的抗疫资金等。 美国疾控中心的前主任汤姆·弗里登说，政府呢需要推广戴口罩、派发口罩，给予一定的补贴可能会有帮助。他说呢，口罩、疫苗是目前最重要的两样防疫的工具，但是在许多地方市场混乱，人们无法确定口罩的质量，买不到正常价格的口罩。 当地时间12月21号，德国常设疫苗接种委员会宣布，鉴于对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对毒株传播的担忧，这个委员会正式建议将第二针疫苗接种和疫苗加强针接种的间隔时间由之前的6个月缩短为3个月。 德国常设疫苗接种委员会还表示，预计奥密克戎毒株呢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德国的主要感染毒株，而进行疫苗加强针的接种呢，能够有效地防止重症和降低感染传播的风险。 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汗昨天宣布，伦敦将会取消大规模的新年庆祝活动，以遏制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进一步扩散。 他说，取消跨年活动势必会令许多伦敦人非常的失望，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采取正确的措施，遏制病毒的扩散。他建议民众到时候可以收看英国广播公司的直播节目。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英国20号报告新增91743例新冠确诊病例，是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二高。奥密克戎毒株已经成为了伦敦传播的主要变异毒株。伦敦奥密克戎感染病例每2-3天就会翻倍。 在前一天呢，萨迪克汗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如果不尽快地实施新的防控措施，将会出现更多的确诊病例，国民保健制度等公共服务有可能会出现崩溃。而伦敦呢，已经在18号进入到重大事故状态。 新西兰政府昨天宣布一系列的防疫新措施，严防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该国蔓延。 在疫苗接种方面，新西兰政府批准从2022年的1月17号开始，为5到11岁的儿童来接种新冠疫苗。另外呢，新政府决定加快推广疫苗的加强针，以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接种。 边境管控方面的新措施包括，把需出示72小时行前核酸阴性证明改为需持有48小时行前核酸阴性证明，将原定2022年1月17号开始执行的海外入境者可居家隔离措施推迟到2月底以后实施，重新要求海外入境者集中隔离，并将集中隔离时间从目前的7天延长到10天。 新西兰新冠疫情应对部长希普金斯表示说，修改边境管控措施呢，会让很多人的出行计划出现一些不便，但是从目前奥密克戎毒株全球蔓延的趋势来看，政府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截止到昨天，新西兰共报告22例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都是海外输入病例。新西兰政府表示，上述预防措施旨在尽可能的防止奥密克戎毒株在社区传播。 在亚洲方面呢，泰国总理府21号发布通告说，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泰国已经呈现了快速传播之势。泰国政府呢决定从今天开始暂停受理境外旅客免隔离入境和沙盒计划的申请，但是普吉岛旅行沙盒计划除外。 泰国公共卫生部12月6号通报首例境外输入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20号通报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本土感染病例。截止到20号，泰国共通报了63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为了吸引外国旅客入境以提振经济，泰国政府呢从今年的11月1号开始，对来自63个低风险国家和地区且全程接种疫苗的旅客实行免隔离入境计划。但是由于奥密克戎毒株的快速传播，泰国不得不暂时搁浅了这一计划。 韩国方面，韩国防疫部门官员昨天说，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正在韩国迅速传播，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取代德尔塔成为主流毒株。 韩国总统文在寅当天在青瓦台主持召开了国务会议，呼吁增强医疗能力，应对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引发的新一波的疫情高峰。 按照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的说法，从现有数据来看，奥密克戎毒株在韩国的传播速度大约是德尔塔毒株的3倍。奥密克戎毒株首次在韩国现身之后，仅20天就感染了227人。相比之下呢，德尔塔毒株用了大约60天才让相同数量的病人确诊。 同时呢，韩国还发现啊，多例接种加强针之后仍然感染了奥密克戎的病例，这使人非常的担忧，接种3针疫苗可能不足以防御这一毒株。 昨天，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胞妹、前育婴财团的理事长朴槿玲召开记者会，宣布参加将于明年举行的韩国第20届总统选举。 他表示说呢，现在韩国政界和总统的候选人不关心朝核危机和团结全民的治本之策，而是专注于争夺权位。他强调啊，应该通过修宪将韩国一权独大的总统制改为双首长并立的半总统制，并且为共生经济提供制度的支持，防止机会和能力不平等造成收入的不平等。 资料显示，朴槿玲1954年生人，韩国前总统朴正熙和陆英修的次女，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妹妹。根据此前的报道呢，目前韩国大选有2位热门的候选人，就是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和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候选人尹锡悦，分别在不同机构的民调中领先，而其余的参选者支持率都不高。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 好，今天的连线呢，我们还是需要请出我们的编辑康立波哈，来跟大家来做连线。 这个康立波，这个话筒还是有点问题，来坐到我这个位置，换一个话筒。 对， 这个话筒这个音质现在有点问题。 对，今天呢，我们还是照例哈来连线我们的相关的专家，说一说这个关于汇市的相关情况。 好，那我来连线一下我们的汇市专家哈，连线一下中国银行国际汇品专家李玉，李玉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黄金的情况。 好的，那么10月中旬以来呢，黄金从阶段高点1877.14一线呢出现连续的下跌，此后呢一直围绕着1780水平进行一个横盘震荡。那昨日呢全天小幅收涨，最终收报在1788.82一线。那疫情方面呢，目前全球的主要经济体的疫情呢趋于缓和，市场风险情绪呢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那避险买盘对于黄金的支撑呢趋弱。数据上来看呢，上周公布的美国11月的 PPI 增长9.6%，高于这个预期。美国的 PPI 数据的上涨也暗示着 CPI 的涨势呢，明年可能得到一个延续，持续给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呢带来一定的压力。那在最新的议息会议上呢，美联储去掉了通胀暂时论的相关的表述，并决定加速结束这资产购买计划。会后呢，市场普遍预计呢，美联储的加息时间呢将有所提前，且预计呢明年将加息3次。这一系列的因素呢，推动美元指数在96上方呢相对强势区间运行，从而压制着黄金的走势。那么技术面来看，从日线级别图形来看呢，布林通道出现一个收缩，整体的振幅缩小。那个人认为呢，黄金未来可能仍将维持在现在的这个1730美元到1860美元的宽区间进行一个震荡，出现大幅走强的这个概率呢相对比较小。主持人， 那李玉对加元的走势有怎样的看法吗？ 十月下旬以来呢，这个加元的走势呢比较弱，上一交易日呢最终收报在1.2916一线。加元近期走弱呢，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第一呢是这个美联储最新的议息会议表示将加速进行 taper， 并计划于明年一季度正式结束这个资产购买计划。市场对于美联储提前进入加息周期的预期呢也愈发强烈。那随着那虽然的这个加拿大央行的货币政策呢也整体鹰派，但随着美国加息预期走强呢，美加之间的这个货币政策的预期差呢也逐步缩小，导致加元在10月下旬以来呢伴随着美元指数的走强而逐步的走弱。那第二呢是这个加元作为主要的商品货币之一呢， 走势与原油价格呈现一个高度的正相关。那十月下旬以来呢，布伦特原油从高点的86.10美元附近呢出现一个滑落，这一走势呢与加元的同期的这个走势呢基本保持一个非常高度的一致。那么从技术图形来看呢，美元对加元沿着布林通道的这个上轨运行，短期内加元仍有进一步走弱的可能性，建议投资者呢关注汇价在1.30整数关口附近的运行情况。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729，欧元报在7.1824，加元报在4.9225，英镑报在8.4126，日元报在5.6038，新西兰元报在4.2745。主持人， 感谢李玉的介绍，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资讯啊。先来关注住房公积金。昨天呢，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服务的10条具体措施，提出进一步精简贷款办事材料，优化贷款审核流程，申请资料齐全的审核时间由9个工作日缩短为3个工作日。 我们来具体看一看优化措施的一大特点呢，就是为贷款申请人减负，实现了公积金贷款业务的4减。首先呢，就是减材料，借款人申请贷款的时候呢，不用再提供还款卡的原件，只需要告知还款的账号以供校验。那属于存量住房贷款申请的，不用再提供首付款的收据和受房人不动产权的证书。同时呢，借款人信息呢，能够调用身份证和婚姻关系电子证照核实的，不用再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这样三份材料。 二是呢，限时限啊。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承诺，对于资料齐全的贷款申请，通过同步完成担保审核和贷款复审等，审核时间将会由原先的9个工作日缩短为3个工作日。 第三呢，是减跑动，借款人呢不用再联系开发商取得关于同意销售和解除抵押权证明和受房人银行开户情况说明，不用再联系开发商给收证合同进行签章。 四是减签字，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将在借款合同变更协议、贷款审核确认书等单据中启用电子印章，在申请表等单据上启用电子签名，来减少借款人的签字数量。 总体来说啊，以夫妻两个人办理二手房贷款申请为例的话，那优化之后可以减少2份纸质的借款申请表的签字和4处借款合同的签字，借款人呢只要在4份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及抵押人2处签名，签字的数量也由36个减少为16个。 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让居民业务办理更便捷，同时还要确保贷款风险防控，切实将便民措施落在了10处。优化措施特别提出了防假结婚、假离婚和防假户籍。 还是公积金方面，昨天的北京市公积金中心宣布，目前东城、海淀、朝阳、门头沟和密云管理部以及贷款中心等6个网点的上线试用了智能服务终端，计划明年之内呢覆盖中心和各区县下设的所有18个管理部。 智能服务终端可以自助办理购房提取、租房提取、公积金贷款申请等40个政务服务事项，全面的覆盖了面向单位和面向个人的政务服务事项，各项实现各项服务无纸化、自动化还有智能化的快速办理。 另外啊，终端对单位用户和个人用户呢构建了个性化的精准画像，一共建立了近50类客户的画像模型。通过客户的画像模型呢，对用户进行智能识别，实现了猜你要办什么业务，并且主动的将不同的功能进行了智能推送。 对，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这个智能服务终端呢还预留了更多的可扩展模块，包括像二维码的扫描、远程呼叫器、在线摄像头等等，将进一步拓展扫描支付、智能识别、在线支持等智慧化的服务。 再来看金融领域方面，昨天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优化银行开户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办卡难和小微企业开户难的通知。这份通知提出呢，银行不得在开户的时候强制个人或者是小微企业购买理财、保险、结构性存款等金融产品，或者强制接受其他的金融服务，不得将账户的功能、开户办理时间与客户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挂钩，变相强制的捆绑销售。 通知强调，银行对个人和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开展客户身份识别，应对优化相关的信息系统，有效对接政府有关部门信息资源，充分利用公安、市场监管、民政等公开渠道获取的相关信息，减少需要客户自行提供的证明材料，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另外呢，应当充分的考虑异地打工人员、灵活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实际的现状，不得一刀切的要求额外提供居住证、工作证明、三个月至一年不等的社保记录和实名制手机号等证明材料。 接下来我们关注消费领域。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呢，市场上大部分的蔬菜水果价格都比较亲民，部分的蔬菜水果价格呢稳中有跌，这与国内果园种植面积增长，还有蔬菜水果上市量大等等这些因素有关。 具体来看一下，最近的油菜、菜花、菠菜、芹菜和黄瓜的价格环比降幅都是比较大的。新发地的数据显示呢，12月17号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的平均价为3.42元每公斤。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在短时间内蔬菜的价格仍然会呈现稳中有降、波动下行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继续下降的这个空间啊，在逐渐的收窄。 水果价格当中，自11月份以来呢，富士苹果、香蕉、菠萝的价格以下降为主。那么其中呢，苹果价格的降幅最大，为什么呢？首先，苹果作为扶苹果，国家补贴激发了果农种植的积极性，那包括苹果的种植面积也是连年在增加。第二点要看到，目前呢，替代水果砂糖橘、沃柑大量上市，这个瓜分。苹果的消费市场也是这个苹果价格走低的另外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进口水果的供应很充足，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所以趁这个机会多买点苹果吃啊，确实对身体是很有益的一种水果。 那是。 前两天因为女儿这个头上长包，脸上长包，我看 青春痘 还能就是去青春痘呢。 啊，去火。 对，聊远了。 多吃还是好的。 与此同时啊，这个蔬菜价格的下滑呢，同样是与供应充足有关的。新发地市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近期菜花、西兰花等价格下降，都与南方产区的蔬菜上市量加大是有直接关系的。 昨天上午，国内首个高铁移动主题邮局正式亮相，坐上京张高铁，不仅能够去看冬奥，还能在列车上购买邮品，并且寄出明信片了。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是上午8:50，我现在呢是跟随京张高铁 G8883次列车从北京北站出发，主题邮局就设在5号车厢的这个服务台处，在这里呢乘客可以购买明信片、首日封等邮品，而且还可以加盖冬奥主题的纪念戳。 要一份啊，一份一片，还是完了还有情景分，是咱们列车上的这个。来， 更让人惊喜的是，车厢壁板上还设置了一个移动邮筒，浅蓝色的底上白色的雪花，尽显冬奥特色。一位家住东单在延庆上班的王先生成为了高铁移动邮局的第一位消费者，京张高铁开通后成了他主要的通勤工具。他兴奋地在首日封上盖满了自己常去的站台。 我选择了有张家口的章，有东花园的高铁的这个 logo 的章， 对奥运有情节的人还是有一些纪念意义吧。 随着高铁上增设邮局，未来高铁还会在有限的空间拓展更多的功能。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春元说， 高铁车上呢，它的空间有限，那么我们想打造一些专题，到一个高铁的商店，这个扶手上的二维码一扫以后，各种商品就显现在他的手机上，高铁乘务员上面送过来。再一个呢，打造这个高铁餐厅，还有一些高铁书店啊，还有一些茶社。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房产竞买人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呢是全国第一个系统性的司法拍卖房的政策。这项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呢，人民法院组织的司法拍卖房产活动受房产所在地限购政策约束的竞买人申请参与竞拍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政策呢将会促进法拍房市场的降温，也将会打击借法拍房变相炒房的现象。 样。 是规定明确呢，人民法院在司法拍卖房产成交后，向买受人出具成交裁定书前，应当审核买受人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说，对于购房资格的审核明确界定了时间点，这样做呢也是为了防止交易中扯皮的现象。换句话来说呢，一些购房者可能在认购初没有购房的资格，而认购之后呢，可能就具备了购房资格。但是根据这次政策规定呢，此类购房者本身呢也没有办法竞拍法拍房。 是，另外规定还明确呢，司法拍卖房产出现流拍等无法正常处置的情形，不具备购房资格的申请执行人等当事人请求以该房抵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呢，政策还规定啊，竞买人虚构购房资格，或者是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也将会面临管控。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前科技，我们先来关注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展。昨天呢，国药集团生物制品事业部总裁朱晶晶透露说，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中国生物的灭活、重组蛋白和 mRNA 三条疫苗技术路线都在同时布局研发，无论病毒怎么变异，研发的脚步都不会停止。 全面发力啊，中国生物呢已经从香港大学获得了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克隆毒株，北京生物制品所和武汉生物制品所的 P3 实验室正在进行筛选，并且建立种子库，在此基础上呢，进行针对奥密克戎的灭活疫苗的开发。与此同时呢，开发重组蛋白新冠疫苗的中国生物研究院也在进行奥密克戎新疫苗的研发准备工作。 尽管新出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令全球都感到担忧，但是呢，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国内出现的疫情都是由境外输入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引发的。那朱晶晶也是介绍说，针对德尔塔变异株的灭活疫苗已经完成了制备，可以说已经是中国生物疫苗储备库当中的产品了，一旦需要就可以生产。同时呢，针对德尔塔变异株的重组蛋白疫苗也已经在阿联酋进行了临床试验。 针对新冠病毒的预防与患者的救治，中国生物呢已经同时布局了多种单克隆抗体的药物研发。他们的目标呢就是把重症变成轻症，要把死亡从死亡线上拉回来。那根据中国生物发布的最新的信息数据显示呢，他们的武汉所研制的抗新冠单克隆抗体已经在本月16号获得了国家药监局颁发的临床试验批准文件。这也是中国生物第一家获批开展临床试验的治疗用全人类的全人源新冠病毒单抗产品。 再来看航天领域啊，最近呢，欧洲航天局公布了在火星低纬度地区的大峡谷表层下发现大量水资源迹象的消息。这一发现源于一个火星科研项目，主要任务呢就包括对火星生命存在迹象进行研究。 相关的研究采用微量气体轨道器，轨道器搭载的探测仪呢，可以对火星的大气和表层物质的构成进行分析，用于寻找有机分子和火星水资源等生命存在的迹象与基本条件。实际上呢，这次啊并没有确切的证实火星上存在着水资源。更准确的说啊，科学家们是通过中子通量测绘技术发现火星上可能存在大量水资源的迹象。 北京天文馆研究员刘倩表示，火星是否存在水资源，未来呢还需要通过其他的手段来进一步的确定。中子通量测绘技术探测到氢原子的分布，目前呢科学家只能够肯定火星表面以下1到2米的深度范围内有大量的氢原子。氢原子的存在意味着可能存在水资源。这氢原子具体的存在形式科学家们呢还不得而知，因此呢也没办法去判定火星一定存在大量的水资源。 是，火星现存的这个地貌显示呢，在过去啊存在液态水。刘倩介绍呢，火星虽然曾经拥有过液态水，但是呢大约在39亿至40亿年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火星的磁场就消失了。之后呢，火星表面的大气呢也逐渐消失，使得火星无法再继续保存液态水的资源。 刘倩同时表示哈，火星其实并不是完美的可供人类宜居的星球，只不过呢和其他的人类可以到达的星球相比，人类可以通过当下的科技一定程度上克服火星上的部分恶劣环境。 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一段广告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医保天天谈的环节，我们稍后见。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新年将至，来金人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为贯彻落实今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推进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的部署，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跨省异地就医结算遇到的极难筹判问题，在加快推进普通门诊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基础上，国家医保局决定在全国开展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 那么有人问了，本次试点门诊慢特病都包含哪些呢？答案是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治疗、渗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五个病种。鉴于各地门诊慢特病政策不尽相同和门诊慢特病就医结算的复杂性，为有效解决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政策经办管理和信息化等方面堵点难点问题，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稳妥推进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工作，本次试点只纳入了部分门诊慢特病病种。 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的报销政策是什么呢？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待遇支付政策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即医保药品目录、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等执行就医地政策，医保基金起付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等执行参保地政策。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是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五分钟，就五分钟。 五分钟，天天五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 哎， 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点半了！ 哎，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在您耳边。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转眼到年底了，那记者呢从途牛网了解到啊，年底假期期间消费者的出游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行程天数在4天及以上的出游人次呢占比达到60%，越来越多的人充分的利用了年假调休假，踏上了拼假出游的旅程。 途牛网发布的报告显示呢，今年年底假期啊，海南、江苏、上海、北京、广西、云南、湖北等省市位列热门的目的地，为了满足消费者持续升级的品质游的需求呢，多地陆续推出了景区门票减免和跨年主题游活动，在吸引周边客流方面啊，成效显著。 哎， 26岁到35岁出游者的占比高达49%，男性游客与女性游客分别呢占比达到39%和61%。女性对于假期出游的需求明显的热情要高于男性啊。 哎，出去啊，最近可以去颐和园看一看它的金光穿洞。昨天很多新媒体还做了直播啊，真的特别的漂亮。 是吗？ 每年的冬至前后这段时间是特别珍贵的，这落日的余晖会照射在17孔桥的桥洞的侧壁，金灿灿的夕阳点亮桥洞，就像是桥洞内点满了明灯。大家呢把这种现象叫做金光穿洞。 哎，颐和园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说，金光穿洞现象它是一个自然现象，更像是一种美丽的巧合。每年冬至前后呢，北半球的太阳高度角是最小的，阳光能够照射平时照不到的地区。那么在冬至前后一个月，每天下午4点左右，这光影啊都会照亮17孔桥桥洞的墙壁，出现所谓金光穿洞的美景。 什么时间能见到这样一个美景啊？这个 下午4点左右吗？ 还挺长的。我说的是就是那个每天的这个时间，是11月26号到12月31号都可能 一个来月呢。 对，所以大家不用太着急，因为我看昨天很多人在朋友圈在晒图， 就是去了是吧？ 对啊，都是去现场进行拍摄了。真的， 我们等着 江 宁的照片吧。 那赶紧给他调个班，让他休息一下。颐和园这个南岛湖以及17孔桥区域进行了封闭管理，即使不能够登上这个南湖岛17孔桥呢，游人也可以在这个铜牛以北的东堤的沿线来观赏金光穿洞。另外在冬日的颐和园啊，长廊、石舫和西堤六桥等古建筑都会呈现这个金光灿烂的景象，大家可以前往观赏留念。 此外呢，颐和园还利用 5G 技术在30多个网络平台进行金光穿洞全过程的网络直播，其中在官方微博上会进行连续9天的慢直播。另外呢，在这个东堤沿线还有金光穿洞的摄影作品展。 哎，再来看看大兴机场。最近大兴机场呢会同北京民航机场巴士有限公司上线定制巴士服务，改变了传统的巴士班线的定点、定线、定时的单一的服务模式。定制巴士呢为旅客提供了点到点、门到门的定制化服务。 初期呢，大兴机场定制巴士线路依托北京市交通委批复的朝阳站线进行运营，途经大北窑、甜水园、还有朝阳公园、姚家园等商务区和旅居区。那旅客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民航机场定制巴士，线上预约位置和时间，根据定制巴士行驶路线，您可以就近的选择上下车的位置。 大兴机场到北京朝阳站的方向呢，晚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提供定制服务，每20分钟呢为一个定制间隔，最低5个人就可以拼车成功。北京朝阳站至大兴机场方面呢，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提供约车的服务，1个人就可以成行。这专车了哈。大兴机场乘车的地点呢，在航站楼的1层18号门外河北出租车区域，车型呢采用17座的纯电动商务车型。 后续呢，大兴机场将会持续的分析旅客出行热点地区，根据旅客需求，在公共交通覆盖盲点或者是公共交通运营时间以外的时段，以定制巴士作为补充，不断的提升大兴机场的集疏运能力。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明年亮马河航线将会延长到红领巾湖，全线6公里，规划为国际风情、园林风采、运河风貌、古都风韵和自然风光5个段落，构建全航线的生态系统，实施水体循环自净，补水增加流动，在实现通航的同时呢，持续改善河湖的水环境。 同时呢，河道船闸、涵洞、重要桥梁等节点设施采用灯光秀等等方式丰富游览体验，改造扩建新建码头、修复桥梁、船舫以及配套措施，新建平台和叠水景观，并且呢，对航线上燕莎桥等24座桥梁要统一命名，讲好水文化故事。 两湖连通航线提升工程呢，力争于2022年下半年实现通船，全部的提升工程预计2022年年底完工。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问大家个问题：空的矿泉水瓶都能干嘛？说能卖钱。 能装水。 故宫有了新的办法，在他的这个零废弃项目当中呢，9个废瓶子经过再造，就能够织成大概1米长的布料，再加入文创师的巧思，制印成了精美的中式花纹的围巾，然后绘着这个瑞兽图案的环保布袋，或者是画着玄子彩画的眼罩等等这些绿色文创产品。 这样的一个零废弃项目啊，从2020年1月份就启动了。项目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呢，故宫对 职工开展了多样化的培训和激励，推进零废弃办公。未来啊，这样的一个项目还计划开展青少年科普活动。 在这项活动当中呢，矿泉水瓶重生的故事是最吸睛的。每天呢，故宫工作人员会定时的收集垃圾箱里观众丢弃的那些矿泉水瓶，然后呢，垃圾分类运输车呢就会定点的把它带走。这些瓶子呢，要先洗一个90度的高温澡，之后呢会被压成塑料的砖块。 这项活动啊还吸引了艺术家韩美林的参与。 嗯， 韩美林团队利用故宫回收的塑料瓶身和瓶盖、吸管以及用过的咖啡纸杯等等，打造了伏牛的雕塑。 数据显示呢，两年当中啊，故宫垃圾分类回收率平均值达到45%，人均垃圾减量率达到89.2%，每年总碳的碳减排量相当于7719棵树一年吸收的碳汇量，约3000位故宫工作人员、1100万人次的观众，还有40000名导游参与了这一项目。 好，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方面。中国电影博物馆国际电影展映意大利电影展从昨天开始到28号上映。作为2021年国际电影展映的收官之作，影迷呢将会通过《水与糖》摄影家卡洛迪帕尔玛的生活，《我的母亲》《完美家庭》，1988年的《妮可》，《我想藏起来》5部电影佳作，领略意大利影片的独特艺术气质。 对，这5部展映的影片呢，质量上乘，类型风格多样，大部分也都是三大电影节上的上榜作品呢。其中《水与糖》摄影家卡洛迪帕尔玛的生活，他是导演坎卡里对意大利电影摄影师卡洛迪帕尔玛的致敬。这部电影呢，不仅对他的漫长职业生涯进行了一个展现，而且呢，对他的艺术创作予以了深刻的探讨。 我的母亲呢，讲述了女导演玛格丽塔遇到了中年的瓶颈，压力的叠加呢，使她时时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影片呢，对于女性与社会关系的解读与反思具有一定的深度。那我想藏起来啊，是通过电影的手法复现了20世纪意大利白痴天才画家安东尼奥·利加博尔的戏剧性的人生。 中国电影博物馆为了答谢观众一直以来对于场馆以及各项活动的关注和支持，将会在世界电影诞生日，也就是10月28号，为10名幸运观众提供免费连看3场此次影展影片的福利。参与方式是关注中国电影博物馆官方这个微信公众号，写下对于国际电影展映活动的感想和建议，然后呢，将会有10条最有价值的留言被选中，就能获得免费的观影资格。 哎，按照惯例啊，进入到今天的图书板块的推荐。12月20号呢，《采访实录：习近平在浙江》一书，最近呢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本《采访实录》呢，通过对当年浙江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同志、省直部门和地方领导干部、基层干部和企业家、专家学者和记者等等的访谈，对习近平领导浙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创建生态省、建设法治浙江和平安浙江、建设文化大省、推进民生实事、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思考和实践，做了具体呈现。 我们再来说说第二本书啊，人民文学出版社呢在近期隆重推出的修订版《龙族三》，这是《龙族》系列继第1、第2卷上市之后呢又一卷新书，总计是3册。 对， 《龙族》呢是作家江南创作的系列长篇魔幻小说，以诙谐的笔调呢写出了每一个少年面对世界的迷茫，主人公呢总是在命运的绝境之中积极进取，即使心生绝望，依然是有所坚守。 那这部作品呢，讲述了少年陆明飞在申请国外大学的时候，收到了来自芝加哥远郊的一所私立大学，叫做卡塞尔学院的邀请函。随着陆明飞坐上去往芝加哥的 CC1000次列车，他就踏上了与龙族争锋的征程。 哎，这次发行的新书啊，主要是文字方面的修订，希望能够做到语言表达上的简洁、凝练和准确。另外一方面呢，为了完善龙族世界的设定，新书呢增加了血缘刻印的说明和言灵的说明，让故事情节呢更加清晰了，人物更加丰富立体。 最后为您说一说推荐的第三本书。近日呢，故宫开始试行向未成年人免费的政策，双节马上就到了嘛，相信会有不少的学生朋友走进故宫。除了选择走进故宫啊，我们更可以去阅读故宫。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作者宫殿君介绍他笔下的《这里是故宫》这本书。 我是宫殿君，今天呢，我带来我的新书《这里是故宫》。这本书呢，给大家讲故宫的6张面孔，从它的建筑、建筑黑科技、摆设，包括到宫斗，再到它的隐秘角落，给大家方方面面地介绍故宫的历史和文化。希望每位朋友呢，都能从我这本书里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其实对于故宫的话，我第一次到故宫应该是我高二的时候。我至今都记得，我一进那个宫门，一进午门的门洞，我就有一种触电一般的感觉。尤其是当时听着导游给我们讲里边建筑啊，讲里边的摆设、各种文物的故事，我特别的有兴趣，就感觉跟故宫上辈子绝对是有缘分。有很多人说，哎，你去那100多次故宫，你怎么不觉得烦吗？一点都不觉得烦。因为每次看一个东西，尤其是我回来再来对照故宫的方面的这个研究书籍，又会有新的一些灵感，或者说新的一些问题，再会带着这些问题到故宫去看，哎，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故宫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像我一个好朋友，像我一个知己，尤其是不光是他给我文化上的这种冲击，还有很多时刻我觉得我遇到一些事情，像高兴的，像悲伤的，痛苦的，像挫折，我都愿意到故宫里边去走一走，去待一待，静静的走一会儿，我整个心都很平复。 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体传播行动目前已经全面开启了，从即日起到31号呢，登录听听 FM 的客户端，参与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等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融媒体跨年特别行动呢，互动还可以得惊喜好礼、现金红包、代金券、演出门票，多种实惠福利等你来拿。 好了，北京时间的8:44，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张凯丽，来自文艺界。今天我宣讲的精神是红颜精神。红颜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机关所在地和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所在地。在这里，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始终围绕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彻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在推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红颜精神。红颜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颜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培育的重要革命精神，红颜精神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在抗日战争中，它作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力量，对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解放战争中，它作为争取国内和平、建立光明新中国的精神力量，对推进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立足时代特征和具体实际，深入挖掘红颜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 把继承和弘扬红颜精神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斗争中，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好，下面进入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在昨天故事当中，特种兵出身的陈国涛以垃圾分类专家的身份为我们讲述了垃圾分类的意义以及他是如何转型的。其实呢，他特种部队里的故事也格外的精彩，他是如何从一名高中生成为一名特种兵的，他又是如何练就了一手0.6秒出枪射击的本领的，在部队大家又为什么称呼他为枪王和枪王之王。今天故事呢，我们就带您一起揭秘一下陈国涛的特殊的特种兵生涯，一起来听枪王之王变身垃圾分类专家的下集。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陈国涛曾经是一名特种兵，因为他0.6秒的出枪射击速度，是一名特种兵中的闪电侠，也在军中被称为枪王之王。 我的这个军旅生涯真是非常丰富多彩，非常值得自己骄傲。 你小时候是打枪吗？还是到部队才摸过枪？怎么就能练成一个枪王呢？ 我做什么工作都想把它做好，射击也是一样。我在2003年去以色列学习这个射击之前，那个时候我的射击就打得很准，那时候不能叫枪，还谈不上枪王。2003年去以色列去学习，当时我去的是我维持在那就待了一个月，时间不长，但去了以后看他们这个手枪快速射击，从掏枪送子弹上膛那个时间一掐0.7秒，咱的射击怎么打？取枪，把枪从枪套里拿出来，上弹夹啊，送子弹上膛，开始射击，人家咔已经完成了，咱这一二三，人家已经完成了。这他们的训练就是贴近实战，当时让我们去学习的目的是在这儿。当时我一看，我就傻了。 虽然有规定不允许他们在训练以外的时间练枪，但陈国涛为了学会这套快速出枪的方法，一直偷偷的在厕所练习，最终在集训的一个月时间以内，陈国涛基本掌握了这套方法。 这样我把人家那个动作基本上就算是学的滚瓜烂熟了。在回国之前，那个时候的射击射速应该也就是0.7多一些啊，基本上跟追上教练了，但是还没有达到后来回国内枪王这个地步。 您现在那个0.6秒应该在国际上也算快的，是 算快的。回到国内来，然后我那时当连长，我在我们连队，我感觉这套射击非常实用，然后就给我们连队这帮战士们推广了一下。然后2005年的时候，组织全军特种部队专门把这套动作推向全军。 陈国涛回忆说，自己从小就喜欢体育。1997年高中毕业，他就考入了军校。从一开始进入部队，自己就是佼佼者。 我是从高中直接考的军校，学的步兵，因为我这个从小就喜欢体育。打篮球啊，踢足球啊，反正各种球反正都爱玩，爱跑，能蹦能跳，然后学习也不错。在这种从高中直接入考军校这帮人里边，我的军事素质又不错， 最强。 因为我的协调性啊，各方面理解能力、接受能力不错。然后2001年就军校毕业那一年，正好参加一个爱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武，当时我们一共训练8个月。全程我是膝盖当时受伤了，全程跟着去参加训练，但最后没有出了国。但是这个通过这个国际战争比武训练的这些内容，把我锻造成了一种比较合格的侦察兵。而后我正好那年又毕业以后直接就把我分到了这个北京军区特种大队啊，直接进入特种部队。到特种部队来，因为我比武的内容跟特种部队训练内容还是欠缺很多。到部队来以后，很多又是从头开始练的。你看我2001年毕业，到2003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全方位的这个特种部队的技能基本上都练出来了。像这种参加这些国际性的比赛，咱国内训练那个强度，那是超人的，那种是很多地方难以想象的。我回来的时候，有时候跟他们，吹嘘，我说我曾经我们背着40公斤跑100公里。早上6点钟出去，晚上9点钟回来，中午吃一个干粮， 2个半马拉松啊！ 我们就这个训练强度，这是 很少有人能达到。 这一般人能接受的，就是能身体能受。 我们那边人应该是从陆军学院，整个石家庄陆军学院挑选出来的，啊，整个 有这个能力。 对，我们当时，最后经过了两轮选拔，我们剩了16个人。 0.6秒的出枪射击速度，让陈国涛成为了特种兵中的闪电侠。但是被称为枪王和枪王之王，则是在一次次的大比武中，用实战成绩成为了军中之王。 到2006年，在宁夏青城峡组织一次集训，我们叫特种射击是其中一项。我们领导就让我带队，我们带了6名干部过去学习去了。我们的集训是暗含着比武的性质，完了最后比赛我个人是第一，我带的我们那个小团队，我们是总团体第一，一共得了4个科目，第一全是我们的，个人第一全是我的，然后这个什么团队第一全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从这开始喊枪王，我什么时候开始喊枪王之王来？是从这个2012年、2013年的时候，2013年我不是讲全军比武吗？刚才我说最难打的是全军比武，你是问我全军比武，我跟你讲，我们可以聊很长时间。之前是我们军区比武、集团军比武，2011年、2012年的时候，哎，我们区都把第一拿回来，只要射击比赛，基本上第一我跑不了。然后2013年，我们把全军第一拿回来了。从这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是教练了。这2011年、2012年、2013年，这是我弟子打的，然后就开始喊我枪王之王，因为他们都第一的是枪王， 你 是枪王之王，哎，这样子枪王之王来的。对， 陈国涛正式转移地方，也赶上了新冠疫情，当时他脱掉武装，立刻换上了防疫服，第一时间来到首都机场，参与了首都机场的防疫工作。陈国涛回忆说，虽然是脱掉了武装，换上了戎装，但参与到阻击新冠的战场，反而圆了他在部队没有参加过实战的遗憾。 其实我当兵这么多年，把自己练成了精兵，把我们的战士练成了精兵，最遗憾的就是没有 参加 过 实战。 但是这个我一转业回地方，我就参加实战了。我是1月2号报了到，整个月初一疫情就来了， 这么紧密接 的，对，接得很紧，特别在机场防疫的时候，接触的全是从国外刚回来的。我们是第一批到机场转运转班，对我来说这是满足我这个当兵多少年的一个心愿，没有打过仗，我这也算对我一个锤炼，哎，让我真正的走向这个战场，或者去看一看。当时确实在首都机场的时候，看到咱们国家的一些留学生，甚至最小的12岁自己从国外 回来， 坐着飞机回来的时候，哎呀，心里边感触很深啊，特别是那时候感到什么，还是咱们祖国的强大，国家的温暖。 那现在这个垃圾分类这个工作，您干的觉得有意思吗？和以前比如在部队教人打枪和自己打枪， 这个乐趣是不一样。在部队教人打枪，那个乐趣是显而易见的，就马上就能 看到， 哎，就 能 看到，就能体会到。这个马上这个收获来的比较快，但这个垃圾分类呢，达到最高的目标还是让老百姓去分类，但这个呢，有需要时间，有需要时间，所以说，它跟我们在部队里当枪王这种感觉还不是完全一样。这个呢，也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每天我们下岗，哎呀，还有很多不分的，在现场我们再给人去讲一讲啊。 2020年6月，陈国涛担任起了大兴区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指挥办公室的副主任。他只用了1年半的时间，就从一名门外汉逐渐成为了一名垃圾分类的专家。 现在面对这些人的执行力没有那么快，您转变这个角色快吗？比如说那以前当兵我说什么他就听啊，现在我不听，心理上肯定很难。 我跟很多人讲，我们是特种兵， 嗯， 我们最大的强项就是适应，我融入。 从一名部队的枪王到负责垃圾分类的城市管家，陈国涛说，身份虽然转变了，但做的工作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都是在为人民服务。 好，听完故事呢，跟您分享一下国家卫健委刚刚通报的，昨天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57例，其中陕西53例， 西安市52例，咸阳市1例，广东2例均在东莞市，天津1例在西青区，广西1例在防城港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 最后还需要提示您啊，因为配合北京市重点道路工程的施工，我台呢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北京城市广播中波1026千赫，北京故事广播的中波603千赫，北京青年广播中波927千赫，将会于今天的14点到17点，12月28号、29号、30号的每天8点到18点临时停机检修。到时候呢，您也可以通过调频94.5兆赫、107.3兆赫、95.4兆赫、98.2兆赫，或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继续收听以上4个频率的节目，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杨红、于浩，代表节目编辑康立波、钱冰冰、翟轩，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会听到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千山万水奔向天地浩大，你追我赶风起云涌成潮，海阔天空敞开温暖怀抱，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 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